加拿大两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周末受到暴风雨侵袭，死亡人数是增加至最少八人。紧急救援人员继续进行清理，恢复500,000人的电力供应。当局说死者大部分是被倒冧的树木压死。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当地星期六下午出现夹杂龙卷风的暴风雨天气，持续了两个多钟。公用事业公司表示，达到每小时132公里的强风吹倒树木，电线杆被连根拔起，不少输电塔被摧毁。电力公司争取最快恢复电力的供应。总理杜鲁多说，联邦政府已经准备提供协助，又感谢努力恢复电力的工作人员。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波兰总统杜达，成为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首名亲身到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领导人。杜达形容俄罗斯实施帝国主义，而乌克兰的精神面貌就活现在自由世界之中，感谢乌克兰守护欧洲。他又说，有人要求基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并对普京作出一些让步，有关要求令人不安，强调只有乌克兰人参与才可以作出涉及乌克兰未来的决定。杜达承诺波兰会做所有事情协助乌克兰加入欧盟。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波兰一直支持乌克兰，不但只接收了几百万逃难的民众，更加向乌军提供坦克和火箭发射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7点，升1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79，瑞士法郎0.975，加元1.28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21美元，卖出1,847.66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港岛东部和将军澳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中线啦。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世界花园，后少少近住博康村嗰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间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去元洲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贝沙湾南岸六座、荃湾沙咀道333-335号德仁楼二期、粉岭荣福中心三座、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深水埗荔安村荔正楼、沙田坳背湾街23号郁和苑、秀茂坪村秀乐楼、葵涌葵联村联喜楼、观塘安达村达谦达楼、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复阳我哋其实都系讲紧话残留个病毒被核酸检查侦测出嚟就不具传染性，再感染就真系好彩喺个抗体水平下降咗之后咧，再接触到个病毒再感染嚟讲咧，佢点都有少少卡沙保护咧，令到个病情轻微啲啊，或者系个病毒处于高水平个时间系会短啲。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3日，新增237宗确诊，男子由新加坡抵港后第12日阳性， 再有8间指定诊所停止运作，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 陈茂波称，只要疫情受控，预料今年余下时间经济会逐步恢复。 拜登由南韩转抵日本，今日与岸田文雄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卫生防护中心咧系早前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就联同啦专家顾问团咧系进行网上会议，咁啊讨论到有关于第四针嘅情况啊，18至59岁成人咧接种第四针嘅情况，咁啊及后咧系政府就宣布啦，未曾感染嘅18至59岁人士咧，若果有比较高暴露风险啦，或者系个人需要嘅话咧，无论之前系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啦，咁都可以由即日起咧系选择打第四针嘅疫苗嘅。嗱，你自己点睇咧？18723呢？而家专家嘅因应专家嘅建议咧，就话接种第四剂嘅时间咧，系需要系同第三针咧相距最少6个月嘅。你自己点睇？同埋对于近日嘅疫情啊，寻日嚟讲啊，新增237宗嘅阳性个案，18723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刚才讲到话未感染的18至59岁人士，如果是有高风险啦、高暴露风险啦，或者个人需要啦，就可以是拣打第四针的。那个建议是即是怎样考虑出来的？还有那个我见话他会提供一些短暂的额外保护，那个第四针的额外保护是涉及哪方面呢？ 好啊，蕭生，多謝你俾個機會去解釋。咁其實呢個建議咧係上個星期底發出嘅。咁其實喺整個防疫策略咧，唔係一個優先嘅項目。咁但係因為我哋都聽到好多聲音，有一小班嘅人群咧係有咁嘅需要。咁經過咗比較詳盡嘅所謂再睇翻全世界喺第四針嗰、那個好處喺邊度，同埋香港嘅需要，咁就有咗呢個指引。咁所以我第一樣嘢講咧，就唔係個優先嘅項目嚟嘅。咁其實唔係每一個18到59歲都應該去打第四針，其實真係唔應該嘅，因為佢嗰個保護力量經過我哋即係檢定咗，而家世界大概6-7篇講第四針啦，佢嗰個保護力咧真係好短嘅，大概1至2個月，同埋個保護都係極有限嘅，咁就係保護唔好受到感染啦。將個說話又調翻轉頭嚟講啦，因為我好擔心啲聽眾又會有一個誤解。其實疫苗嗰個接種嗰個目的咧，就係減低嗰個 感染咗之後發生嘅重症同死亡。咁其實三針咧喺呢個人群裏面，即係頭先講18到59歲，佢打完三針之後個重症死亡嗰個機率咧係接近零噶啦，即係一萬個都唔夠一個，唔知幾多萬個先。十萬個先有一個，咁所以如果從呢個重症死亡嘅考慮角度咧，絕對唔應該打嘅，絕對唔應該打第四針。但係又調翻轉頭嚟講咧，咁實在喺十八到五十九歲咧，係一小部分嘅人，真係好細嘅數目，我唔知道有幾多啦。因為基於某一啲原因，因為佢可能要遊歷啦，或者去遊學啦，咁嚟緊嗰一兩個月，咁佢覺得啊，我打完第四針去譬如歐美某一啲國家，因為嗰啲地方已經係有啲地方已經放棄咗戴口罩啊。個人嘅保護啊，等等，咁家長又好，自己學生又好，有啲好擔心，等等，即係大學生啦，當然要18歲以上，咁就啊，我不如打多針，咁咧就希望喺未來嗰一兩個月有多一少少嘅抗體，極有限嘅啫，好短暫，咁可能呢一批人係需要咯，咁另外一批咧就當然係我哋自己喺香港參與醫護啦、抗疫嘅人員，因為佢哋。因為或者邊檢啦，因為佢哋都真係每日都喺暴露喺呢啲病人周圍旁邊，咁但係我哋都研判過佢哋嘅風險有幾高，咁其實即係內部有啲資料話，其實佢哋嗰個暴露風險，因為佢哋係醫護人員啊嘛，每日都做呢個快速，又做曬個人保護等等，所以佢哋嗰個風險其實都唔係好高，但係又唔排除有一啲人佢覺得佢可能佢自己。喺個人保護又好，或者個習性又好，係比較容易啲。咁佢亦啱啱喺嗰一兩個月，未來嗰兩個月係需要入去一啲地方啦，即係當佢工作嘅地方係會比較高危感染，咁佢咪打咯。因為嗰個保護得一兩個月嘅啫，你唔方你一兩個月之後你就換咗份工咩？咁冇咁嘅可能噶嘛，係嘛？咁即係變咗係一啲極少數、極少數。咁所以呢一樣嘢點解我要走翻出嚟講？即係過去嗰兩日我都仲喺即係。接觸中心幫啲細路仔同家長，咁啲家長不停喺度問我十八到五啊九歲問題，我都滴曬汗。原來有咁多誤會誤解，好多人都唔係好明嗰、那個針對性係好少數嘅人群嚟嘅、反而第四針，我希望透過你嘅電台再講翻啦。咁第四針其實唔係新事物啦。咁當時我哋都講咗兩種人群係一定要第四針嘅。咁就係第一個就係長者啦，大家都知長者。嗰、那個死亡幾慘烈啦嚇，過去嗰個幾個月，咁俾翻個數字俾大家睇啦。因為長者80歲以上嗰啲咧，冇打針咧就大概有接近兩成會死亡噶啦。咁你一路打落去一針兩針三針，佢就由 17% 就接近兩成一路跌到打完三針都有 1.2%。咁亦即係話你100個就有 1.2 個長者會死亡。咁所有嘅研判喺世界上都係嘅。咁呢一組人群咧一定要打第四針，咁就希望由 1.2 再跌到 0.5 或者再以下咁樣。咁當然你可以引申係70歲以上、60歲以上，咁所以香港已經比較寬鬆，60歲以上都可以打。咁另外一組人群需要打就嗰啲長期病患，咁尤其是啲譬如腎病、癌症啦，咁腎病同埋癌症，因為佢哋好多免疫系統嘅問題，咁打完三針其實都好似等於冇病冇痛啲人得兩針到嘅保護力，咁嗰第四針其實就係使到佢嗰個保護力再即係免於重症同死亡再提升翻到三針，得兩種嘅啫，就長者同埋長期病患真係需要打第四針，其他啲人真係唔需要打。 剛才你提到话即係其实打三針基本上嗰个死亡同重症呢都接近零㗎啦，可能话过万甚至十万先至有一宗係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剛才你提到话额外嘅保护就係可能喺防感染嗰度多啲啲，但我想知道个程度上面係多几多㗎，所谓额外嘅保护。 我諗唔會多過幾成嘅啫，咁同埋佢好短嘅就一至兩個月，咁同埋你要碰到邊一隻啫，因為你要知道而家叫 Omicron 時代咧，已經由我哋香港就當然 BA2 啦，已經去到 BA2.12.1， 又去到 BA4.5 嘅，咁如果佢哋真係去譬如某啲國家就已經係跳到 BA4.5啊，咁你而家呢個咧預防個感染其實真係又再打一個大折頭，唔知有一成定兩成，咁但係。保護重症死亡完全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大家都可能記得劉醫生以前講過啦。咁我哋嘅免疫反應有兩大類咧，一類就係啲抗體啦，另一類咧就係我哋啲記憶細胞。咁記憶細胞就最重要就係 T 細胞同 B 細胞。咁佢哋就會保護到你冇有重症同。死亡嘅，咁因为你感染防止感染就係抗体，但抗体唔能够维持嘅，因为佢真係好似 花朵咁開完就會謝，咁但係T 細胞記憶細胞就好棵大橡樹咁樣，係以年嚟計嗰個長度同埋好穩陣，佢逃脫唔到嘅，逃脫都係逃脫一兩成咁樣。咁所以打針唔係為抗體打針，打針係為咗預防重症同死亡。調翻轉頭講就係睇下你嗰個打完針之後能夠即係。俾我哋嘅身體有幾多好嘅 T 細胞、記憶 T 細胞、記憶 B 細胞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點樣講，有好多家長我個仔要去美國或者邊度做夏令營啊，咁點啊，要唔要打針？我話咁即係好，咁你睇下啦，咁我就會將頭先我講嘅嘢即係手飾，咁好多咁我唔打啦，亦有一部分人就係大概咁樣。 但譬如你剛才讲到这些可能要外游的人士，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考虑决定打不打第四针。是不是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要再打第五针呢？还有其实这些加强剂的效力呢，是不是都是大概都是两个月两个月这样的，就是你说第五针的保护力。 是啊，其实会越来越少的了。那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即係有個定律，就係你不停咁做，咁其實每一次做嗰陣時咧，就比對上一次得嚟嘅好處又會再低啲。點解會係咁？即係如果係同一種針嘅話，你根本你個身體已經認過佢啦嘛，係咪？即係你温書温到第四次，你諗下啦，即係你個分數去到70分，咁你跳到幾多高分啫？啊，冇噶啦，冇得再高噶啦。咁反而會調翻轉頭，可能有啲即係我哋諗唔到、見唔到嘅弊端咁樣。咁所以呢個第四針喺18到59歲冇病冇痛，即係唔係長者，唔係長期病患，其實都好多爭議嘅，唔係好多國家係建議呢一批人俾第四針。咁香港我諗喺全世界範圍應該係第四個地區國家咁樣㗎啦。我記得好似係以色列啊、美國啊，最後一個唔知係咪法國，即係大概係咁。所以我哋係屬於少數嘅地區國家係推行呢個第四針。點解會咁樣就？因為裏面都有唔同嘅意見，但到最後都統一咗之後，就係真係我哋即係好希望我哋市民經過我哋解釋咗之後，佢喺個人嘅層面評估佢自己嘅風險同埋個好處，作出判決。因為劉醫生嗰度都相信香港市民好聰明嘅，我哋只要有耐心，不停解説佢哋作出自己嘅決定啦。 OK， 頭先咧，我聽到你講話，即係要評估即係佢哋自己嘅風險啦，同埋可能有一啲諗唔到嘅弊端，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頭先你提到呢一句。 哦，咁有一個弊端，大家都知啦。咁譬如伏必泰就會有心臟肌肉發炎啦。咁尤其是啲年青人，如果你話男仔二三十歲咁，哇，我就要去美國滑雪。咁譬如咁講下，咁你都知道第二針，如果男性喺香港，我哋自己嘅數據打第二針，即係嗰啲青少年啊，講緊或者去到二十歲度都有。咁佢嗰個有打完針之後個心肌炎嘅發生率最高嗰啲就係3000個一個啦。咁窿通嚟講，而家全世界數據都有㗎啦，即係比冇打嗰陣時係會高5倍到啦。咁你諗下啦，咁嗰啲值唔值得？我覺得就唔值得打咯嚇。咁因為佢嗰個係累計上去嘅，第二針係最高，第三針都有，不過冇第二針咁高。咁第四針有冇咧？咁我覺得一定都會有，只不過又會再低啲。咁即係唔值得咯嚇。我自己覺得，但基於個人嘅考慮，咁你話唔值得啫，劉醫生，我覺得值得啊，咁咪去打咯嚇，冇問題嘅，真係嚇。 Okay. 相隔嗰個嘅期啊，即係第三同第四針咧，我見而家香港嘅科學委員會就係建議。即係譬如長者同免疫力弱嘅人士咧，打第三針至少3個月咧，就係打第四針嘅。高暴露風險或者個人需要嘅成年人咧，就隔6個月嘅喎。點解會有唔同嘅呢兩者？ 因為高暴露風險嗰啲咧，我哋就覺得要一個呢個幾長幾短咧，我哋都討論咗一輪嘅嚇，上個星期咁最後就決定係6個月，因為你係健康噶嘛，你係年青力壯噶嘛，所以你自己打完三針。產生個抵抗力係十分之好，咁你咪等佢跌6個月，然後先攞翻嗰少少好處，1至2個月係好短暫有限嘅保護感染咯。但長期病患同埋長者唔同喎，佢哋長期病患已經係食緊好多藥啦，或者個腎唔得啦，咁所以你打完三針其實都唔多好。咁長者亦然啦嚇，咁譬如80歲以上，你可能仲有好多其他基礎病，又老又多病，咁所以你打完三針其實都唔係好高嘅咋，咁所以。亦知道個疫情嘅原因，咁要早啲保護啦嚇。咁其實而家你睇翻長者嗰、那個點樣講咧？第三針總體第三針咧，全港人口咧就大概50%啦。咁琴日聶局長都有講啦，兩針就接近90%啦。三針其實全體香港人群得50%。如果你再睇細分咧，其實真係我都滴曬汗啦。80歲以上得20%嘅咋。咁你諗下，咁20%。 打針八十歲如果惹到咧一百個死四個嚇，咁你話我四個唔係好多，即係話我就覺得有啲多啦。咁點解唔打到三針咁啊？去到 1.2%， 咁所以點解要三個月？就係、是、第一就個有個即係佢哋個抵抗力唔夠啦，第二就有一個時間嘅急迫性咯。因為我哋個所謂而家叫做我哋叫 honeymoon 啦，或者一種蜜月期，就係、是、第五波嘅尾端。未到第六波，咁中間呢段時間咧，咁大家就當然好開心啦，我都好開心啦，見到市民，我自己都開心啦，我都開始見翻我啲家人啦，叫做即係我啲哥哥姐姐，咁都約咗一間飲茶咁之類啲。咁呢一段時間就係我哋應該發力將八十歲得兩成打咗三針嘅，唔該啦，推高到去八成啦、九成最好啦。咁呢個段時間唔會長嘅咋，咁入秋入冬嗰陣時，如果喺世界某一地方又有一隻新嘅唔知乜嘢變異株出嚟，又再逃脱多一次，咁我哋打針梗係冇事啦。我哋總體人群係冇事嘅，重症死亡都係好低，我哋嘅醫療系統我覺得都應該頂得順。不過，但係你要記得有八十歲以上嘅打三針得兩成嘅啫，咁點解我講話而家十八到五廿九歲打第四針絕對唔係優先項目？就係、是、因為我哋最重要嘅要聚焦做好嘅八十歲以上三針個覆蓋率得兩成，咁所以有時我都好驚點解又出一個指引，咁所有嗰啲焦點都去咗呢個十八到五廿九歲。本來我都唔想出嚟電台講，不過我覺得過去嗰一個週末真係太多混淆，咁所以。你呢个第二个访问啦，我下昼仲有一个访问，咁就希望透过三个大气电波嘅访问咧，澄清咗呢个唔系优先项目，但系我哋都注意到有一小班人系需要，我哋嘅优先项目系八十岁以上，覆盖率三针得两成，七十岁嘅就好少少，都唔系好多，系七十岁同八十岁以上，希望真系我哋嘅聚焦喺呢两三个月做好嘅。 好啊，咁讲解清楚，等大家都明白多啲啦。头先讲到咧，即系最近嗰个疫情啦，都想揾阿刘宇龙教授讲下，即系近日嚟讲都系200至到300几宗嘅个案数字啦，维持喺。你自己觉得系出现咗第六波未咧，或者系咪嚟紧一定会出现第六波咧？你自己嘅评估或者谂法系点啊？呢个 嗱，咁我觉得咧，呢个系200-300宗，咁系余波未了啦，我叫做吓。咁余波未了嘅意思系咩咧？佢可能有啲反复啦吓，咁啊视乎。我哋市民嗰個活躍程度啦，同埋我哋個人嗰個衛生啊等等，咁但係當然亦維係我哋 CHP 即係防護中心嗰個追查啊、強檢啊等等嗰個力度。咁如果力度得宜嘅話，咁可能就咁幾百宗，希望唔去到1,000宗，咁有一段時間㗎嚇。咁真正嘅第六波，即係我自己嘅概念嚟講咧，就係、是、應該一啲新嘅變異株，咁佢就會大量逃脱。而家我哋喺Omicron 個時代，即係二三四月，即係我哋嘅慘烈嗰、那個教訓，係都冇用啦。佢哋再嚟一次，咁但係再嚟一次嗰個大爆發咧，係逃脱曬我哋啲 Omicron 得嚟嗰啲預防嘅。咁但係咧唔使擔心，因為我覺得咧佢逃脱唔到我哋疫苗俾我哋嘅重症同死亡嘅。咁只不過你會見到好多宗數喺度情報，咁但係咧就唔係好多重症同埋死亡，尤其是你要記得 Omicron 嚟香港之前嗰刻，我哋老人家打第一針啊，一成㗎咋，得人驚到真係都唔知點講好。咁當時我自己計過條數，我都即係好驚，我都喺唔同電台都寫過曬、講過曬，就係、是、會死幾千人，最差係死10,000人，咁就不幸嚴重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嗰個慘烈。教訓已經使到喺呢班長者或者死咗好多啦，已經死咗7,000-8,000啦，真係好傷心嘅事啦。咁同埋亦因為咁嘅教訓，就政府又好，民間又好，就搏曬老命去打，咁就而家打到第三針嘅覆蓋率去到 5%。咁老人家就第一針都唔係太差嘅嚇，咁有60%到啦，就咁樣樣咯。 OK， 我見而家就話即係手寫社區發現一個 Omicron。變異病毒就 BA.2.1.2.1 嘅感染個案，同埋涉及一對即係美國翻嚟香港嘅夫婦啦。你自己估計呢個會唔會喺社區造成一啲爆發咧？見到譬如有啲其中一個嘅美國翻嚟嗰個婦人去過麥當勞，咁就話佢同佢即係有重疊個時間嘅有一家三口咧，都係懷疑係相關而即係染疫啦。點睇今次呢一個嘅感染有冇可能引起一個爆發咧？再1分鐘到啊！ 可能有一個，因為他們的感染力度是、即高過 BA2， 但是我覺得就不需要太擔心的，因為在活躍在這個社區都是我們那些青年人老人家很少，還有都講了你邊來邊去就感染我，但我不是最多打兩個核酸，有少少發燒，但沒有重症死亡嘛。不過當然這就會使到我們那個情報數字由幾百宗可能跳到去1000-2000宗，咁總之平常心對待。而家最重要就聚焦80歲、70歲、60歲以上老人家快啲打曬三針。咁到時你感染情報個數字慢慢就大家覺得都冇乜意思啦，就睇翻重症死亡同埋入院率，我哋嘅醫療機構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拖垮？咁呢個就係重中之重，唔好再糾理呢啲所謂感染數字啦。到最後嚇。 OK， 好，唔該曬劉遠龍教授，多謝你， 多謝你， 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遠龍教授。頭先提到咧，嗰個就係涉及到中環蘭桂坊酒店群組由美國翻嚟香港嘅64歲嘅女士啊，就係感染咗變異病毒株嘅 Omicron BA.2.1.1。咁啊，講佢去過太古城嘅麥當勞啦。咁啊，同日相近嘅時段有一家三口咧都係幫襯過嘅。咁所以而家就話佢哋係染疫，懷疑緊有冇相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微信官方账号增设名为“影住架”的程式，让市民提交影片或者相片，举报危险驾驶或不小心驾驶，无遵从道路标记，横过双白线，未有依照交通灯号等非紧急交通违例事项。举报人要实名填写个人资料同联络方法，交代违例事项详情，包括案发时间、地点同埋涉事车辆嘅车牌号码等。新平台自4月试行以嚟，一个月内接获3509宗举报，70%初步成立，已经转交调查队跟进。主要涉及危险驾驶或不小心驾驶，截至今个月18日，共接获5692宗举报，警方认为有一定成效。交通总部总警司欧永良话：新安排可以让警方及时采取行动和方便市民举报。对于警方已经有电子报案中心报告交通事项，欧永良话。新平台内有小程式功能，可以更方便市民。上海过去一日新增55宗本土确诊病例，503宗无症状感染，另外新增1宗死亡个案。在澳洲大选胜出的阿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总理，工党在阿尔巴内塞领导之下，在大选击败自由党与国家党执政联盟，自2013年以来再度掌权。阿尔巴内塞将会在星期二前往日本东京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阿尔巴内塞话，到时佢亦都会同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印度总理莫迪一对一会谈。阿富汗的电视节目女主持和女记者在反抗塔利班新规定没有结果之后，在直播的时候遮掩面部。阿富汗一名官员上个星期四表示，塔利班已经要求电视台确保女主持在节目播出时必须遮掩面部。这项命令在过去的星期六正式生效，不过据报部分女主持反对，并在命令生效之前一日未有在节目之中遮掩面部以示抗议。报道说，塔利班通知相关电视台，如果有女主持不遵守规定，必须将他们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者解雇他们。在塔利班施压之下，女主持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节目之中已经选择遵从新规定，在直播过程之中遮掩面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3点，是升284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2.786，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9.39美元，賣出185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嗰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在马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还有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是近住博康村一段就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过咗博康村前面的交通就正常翻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在宝林路近日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村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泥围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元洲村，龙尾在元洲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过往可能我哋大家谂法就系一啲嘅 weight training， 一定要攞重量嘅，一定要攞插饼嘅，其实已经唔系嘅。其实一啲嘅训练小朋友嘅 agility， 着重佢哋嘅 body movement， 身体点样环移，点样可能交叉步，都系佢哋一啲嘅体能训练。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2022年5月23日，新增237宗确诊，男子由新加坡抵港后第12日阳性， 再有8间指定诊所停止运作，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 陈茂波称，只要疫情受控，预料今年余下时间经济会逐步恢复。 拜登由南韩转抵日本，今日与岸田文雄会谈。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政府呢早前就宣布6月13号起在一些的处所呢都会是用到疫苗通行证的，包括就是医管局的专科门诊诊所、公务员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等这些医疗处所啦，是如果是一些非紧急或者是非急切医疗服务的使用者呢，就是要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如果是不符合的话呢，都要提供一个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是进入的。刚才讲到这些医疗处所呢，有好几类的，包括就是医管局的专科门诊诊所啦、妇女健康中心啦、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啦、健康评估中心咧，同埋美沙酮诊所等等呢一啲嘅处所啦，咁啊要符合到疫苗通行证，咁即系话六月十三号开始，即系话到时系要打三针噶啦，大部分人都要咁。如果以一啲照顾者为例咧，如果系照顾一啲用家为例，佢哋入到呢啲处所咧，都话系一定要用到疫苗通行证啊，就唔可以头先讲到话用一个48小时内采样嘅核酸检测阴性咧系做代替嘅。点睇成个安排？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 早晨，连伟桥，点睇下个月十三号起去到头先讲到嗰啲嘅医疗处所就要用疫苗通呢一个嘅要求咧？ 我哋觉得个推行时间都其实好急啊，因为而家都五月尾啦，咁六月十三号就推展，咁即系变咗第一，如果你而家即刻打嘅话咧，其实去到六月十三号都未必系符合到个疫苗通行证要求，咁变咗可能好多人都要即系去做嗰个核酸检查啦。咁但係其实即係长者嚟讲，如果要去用专科门诊呢，其实都几密㗎。咁、可能每一科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复诊，咁同时仲有好多科要复诊。咁再加埋譬如有啲抽血嘅检查，各样嘅检查，其实可能有啲长者一个礼拜要每个礼拜都要去嘅。咁变咗如果你係每个礼拜都要去做核酸嘅话，其实就好麻烦囉，对长者嚟讲。咁尤其是係有唔少長者係行動不便啊，或者甚至坐輪椅啊，或者可能要有人陪診，或者譬如要俾錢或者搵一啲社區照顧服務去搵人同佢陪診嘅。咁如果係呢啲長者嘅話，本身去睇一次醫生就變咗，即係俾一次陪診嘅錢呢就變咗俾兩次啦，因為要俾多次請人陪佢哋去做核酸嘛。 哦，即核酸嗰一次都要再找人去陪佢做咁。 系啊系啊，咁、okay. 变咗本身要找人去陪诊已经系好，即系人手已经好唔够嘅话，而家可能就要去两次咯。 但去核酸做检测一定要找人陪咩？即系比较唔方便到一定要找人陪嘅，自己去就应该系做唔到嘅系嘛？ 如果自己去到核酸检测，咁可能自己都去到复诊。 OK OK， 咁变咗系呢度又系一个问题咯。咁另外就系、是。我哋都擔心咧，有時譬如長者佢打疫苗之前就希望有啲諮詢啊，咁樣可能都係去專科門診嗰度，即係專科醫生可能會俾啲意見。咁另外即係尤其是地區康健中心，我見到列入咗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可能有啲長者係去康健中心嗰度，可能揾護士啊咁樣俾個意見，佢適唔適合打？咁就算而家可能即係之前決定唔打嘅，咁而家見到有個新措施想打啦，咁打之前想搵人問下，咁喺呢段咁短嘅時間裏面講唔講得切問呢？如果問唔到嘅話，就變咗一個矛盾啦，即係你首先要疫苗打咗疫苗先可以去問可唔可以打疫苗咁樣。 但你自己估計會唔會真係影響到頭先話用到一啲專科門診啊，或者去地區康健中心嘅市民嘅意欲呢？定係都可能都要揀就係、是、一係就打針啦選擇，另一個就係、是去即係48小時內攞嗰個核酸檢測結果去取代。你估計市民嗰個做法會係點樣呢？而家即係要有呢一個疫苗通嘅要求，六月十三號起， 我諗應該會即係、就是、打針個動力當然會大咗啦，因為而家譬如去專科門診覆診，好多時長期病患去攞藥其實係必須噶嘛，即係唔係話可以唔去噶嘛。咁所以你如果必须要嘅话，咁当然打针嘅意欲会大咗，但係就担心即係个实施个时间太短啦，咁即係嗰个去到6月13号之前嘅时间太短啦，咁如果真係必须要去复诊而而家想打针其实都已经赶唔切囉。咁另外就係嗰个关于疫苗咨询嗰个途径囉，咁其实即係专科门诊同康健中心都係好重要，如果係基层市民去用医管局服务嘅话， 或者其他市民都是啦，咁一個諮詢嘅途徑，咁而家冇咗，要打咗針先可以問。咁我見之前其實喺第五波之前，其實醫管局有個疫苗診所嘅，咁喺普通門診嗰度咧，咁都可以預約去有醫生俾啲意見。咁但係而家就我唔知咪第五波疫情啦，咁所以而家就冇咗。咁變咗會唔會醫管局諗下，即係重開翻呢啲疫苗諮詢嘅服務咧？咁等市民如果去唔到專科，去唔到康健中心，都起碼可以喺門診度問下咯。 嗯，你點睇有啲講法就話疫苗通行證咁，其實都講咗一二三階段啦，第三階段5月31日咧就係開始嘅啦，都講咗好一段時間。雖然當時就冇話係會包括到呢一啲頭先講到一啲非緊急嘅醫療處所都包埋嘅。其實但係準備俾一啲嘅市民嘅時間係咪真係咁唔足夠咧？同埋今次呢個疫苗通亦都冇話喺一啲急症服務嗰度係需要嘅。你自己點睇咧？係咪已經係考慮到對於市民嘅影響咧？ 但其實對於即係要去覆診嘅長期病患嚟講，其實嗰啲係緊急同埋必須啊嘛，即係唔係可以唔去噶嘛。咁如果你即係食緊高血壓藥啊，或者其他長期病嘅藥，你一日都唔可以斷藥噶嘛。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個係刻不容緩嘅，一定要噶嘛。咁但係之前可能雖然有一段時間即係話會實施疫苗通行證，咁但係一路都係話如果佢治療係豁免嘅。咁變咗之前係冇呢個心理準備話我一定要打噶嘛。咁而家可能就算真係即刻響應啦，即係即時今日已經即刻去打啦，咁都已經趕唔切啦。咁會唔會真係太短呢？即係最少都有一段時間係俾而家真係聽到呢個新措施啦，咁佢真係想即刻去打嘅人，起碼俾一段時間佢哋講一次囉。 嗯，你覺得如果真係實施嘅時候有冇一啲即係酌情或者彈性係可以做，咁令到對一啲真係要覆診，頭先講到譬如去一啲專門醫管局專門門診診所、專科門診診所嗰度要覆診嘅人士，都未必個影響有太大咧。可以點樣做咧？所謂如果彈性要做嘅話， 我希望都係即係有個長啲嘅寬限期咯，因為就好難喺即係喺專科門診或者醫院已經好多人好擠迫嘅時候，再喺度即係可能同啲職員去拗啊！即係我今日其實係想問醫生打唔打得針嘅咁樣。或者係我打唔切啊咁樣，即係到時會有好多爭執，咁希望即係統一都可以延長嗰個寬限期咯。 嗯，我想問，如果本身話要做一個即係唔打針，但係有個取代嘅嘛，先話48小時內有個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啦，咁呢個要做係即係對於一啲覆診人士或者長者嚟講，係都要額外嘅錢嘅，呢個係咪？都或者對佢哋嘅負擔大唔大咧？ 佢即係而家做嗰個喺社區檢測中心個核酸。可以做自費嘅檢測咧，嗰、那個結果比較快嘅，即係可能一般市民俾240元，咁但係長者就應該豁免費用嘅。咁但係始終即係好似頭先講話，你如果係要去抽血又要做一次核酸，你去覆診又做一次核酸，咁你有幾科覆診，咁可能你個個禮拜連埋覆診連埋核酸咧，其實可能要去兩次嘅。咁變咗對啲行動不便嘅長者係好困難咯。咁但係正正通常就係一啲身體比較差、行動不便，即係或者有長期病多嘅長者，係覺得自己可能唔適合打疫苗而冇去打。咁就正正其實就係最冇打疫苗就好大部分係呢啲長者嘛。 OK， 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连伟桥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噶，自己点睇咧？下月13日喺头先讲到呢一啲嘅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等等13类嘅指定医疗处所咧，都系要符合呢个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否则咧就系一系就要有48小时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做代替嘅。1872311咧，讲下你点睇呢一个嘅新安排吓？电话旁边有黄生嘅早晨。 系你好，萧龙文。 你好，你好，请讲。 系咁，其实咧，我喺度奉劝各位咧，咁因为点解咧？喺疫症期间咧，嗰啲精神科嘅人啊，一样要翻医院里面复诊，咁我哋陪诊嗰啲好惨噶，因为嗰时2月、3月，佢系每隔28日叫你入去医院，去药房攞医生开嘅药方，排队攞药。當時我2月、3月，我係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噶，因為嗰時係疫情最高峰，前後左右嗰啲都係嗰啲出院嘅病人。 個病毒係好犀利嘅，我戴曬 N95 咁啊，陪診瘦仔又要佢唔好走來走去，即係其實覆診專科門診係要打針係應該嘅。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呢樣嘢，即係好簡單。以前你唔打卡介苗，咪死炎麻痹咯。啊，即係好簡單。我呢個年代，我哋80年代讀書。男仔是不用打德国麻疹的，但是97年回归的时候德国麻疹大爆发，所以男女都要打的。即是我很简单，即是每现在就说有新的喉麻疹又来了，即是希望大家不要想些无谓的东西，即是打一针是对你健康有好的嘛，尤其是好像那些季节性流感长者都去打的。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就有时唔好渲染到太犀利咯。咁反而嚟讲，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就系话，你虽然打咗针，但系咧呢只病毒好，即系好古怪。咁你见到话行入去汉堡包店，几仔乸都会中嘅。即系大家反而唔好因为打咗针就认为一定会唔中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黄生，仲有李生打上嚟嘅早晨。 哦，系早晨啊，就我想分享翻少少关于。申请嗰个临时系失业补偿嗰个，咁就我系做系一啲 IT support 嗰方面嘅，咁就系以 contract basis 啦，咁就跟住咧好唔好彩咧，就我喺2月16日嘅时候中咗招，嗰个结果就翻唔到工啦。咁但系亦都好开心咧，即系政府竟然间好体恤，咁就话有一个咁嘅基金成立，咁我跟住就即系同埋咧，其实就喺記得是23、24號到咧申請，即係第一個，因為可能緊張少少咧，失業咗成差唔多一個月啦。咁好啦，當我申請咗之後咧，咁我俾曬啲 supporting 嘅 document 佢，即係關於我個係contract basis 啊，咁而家冇份工啊，即係公司通知咗我，咁因為協議性，因為嗰陣時中咗，大家都知道咧係好混亂嘅。咁我公司問我，你咁幾時翻得工啊？完全唔知嘅。咁咪以我有協議性咁離職咯。咁其實我哋咧就係冇病假嘅，即係就算病都冇人工嘅。咁其實16日中咗，咁都拖拖埋成個月。咁跟住申請咗之後咧，咁就我都發覺到係有問題，因為佢跟住後期講咧就話要好僵硬性咁咧，一定要30日。咁我感覺到我早咗申請嘅。好啦，咁我已經係嗱聲再係 send 個係 notes 俾佢啦，就話。啊，唔好意思啊，咁其實我都仲未揾地做㗎，咁希望佢即係留意埋呢樣咧。個 consideration point 就話，喂，我講真，由我失業到而家，到我係嗰、那個再 send 一張電郵俾佢，就話俾佢知啦，我係個 condition 係咁嘅。咁前日咧，我就收到啦，唔好意思，你已經 fail 咗啦，因為咧你個期限唔啱， 即 係 唔夠曬人 咁。系未够30日，其实讲真啦，我申请我估计因为月短啦，咁可能就28、29日到啦，因为咁但系讲真啦，即系你嗰个 deadline 系3月，即系有成个月嘅，咁就算讲真，你觉得我 condition 系早咗申请，咁你咪俾机会我重新再审呢个咯。但系你反而就因为你咁好僵化咁成咁，即系因为啊系你系计过我由申请嗰日到我失业嗰日。是29日，咁就已经 fail 咗，咁对我嚟讲系唔公道 的。OK， 好啊，唔该晒李生，讲到佢自己申请一个临时失业支援嘅情况啊，佢就系不获批嘅，咁佢就话收到个原因啦，系话申请嗰个期限嘅问题，佢自己估计就系话可能佢申请啲钱系唔足失业30日呢一个嘅规定嘅，咁佢就希望喺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所谓补充资料嘅机制等等啦，咁18723一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另外想同大家关注一下，有团体咧就调查发现有。一啲嘅公屋單位咧就長期空置嘅，就希望政府可以善用呢啲單位嘅。咁啊，請嚟佢哋同我哋傾下。有關注安置政策連線成員陳偉雄，早晨。 早晨，早晨，小樂文。 早晨，陳偉雄，你哋嘅調查就係關於一啲公屋嘅吉咗空置嘅單位，你哋點定義咩叫做空置單位？空置幾耐先叫空置咧？或者你哋揾到有幾多呢啲空置單位咧？又 我哋嗰個調查咧，其實係針對係佢公屋樓齡。入伙即係40年或以上嘅公屋單位咁樣嘅，咁咧我哋就透過房屋署咁佢提供一個空置單位嘅資料俾我哋咧，咁就總共咧其實就夾埋就佢提供到咧就有874個 空置單位，咁係分布咗喺13區嘅公屋裏面嘅。咁我哋見到呢，其實佢嗰個資料俾我哋呢，其實最多嘅空置單位呢就是觀塘區啦，咁就有317個空置單位嘅。第二就係葵青區啦，第三就是東區，第四就係荃灣區，然後就係黃大仙區咁樣嘅。 通常是空置了几耐呢？刚才你讲到譬如刚才那几区特别严重的观塘、葵青、荃湾等等，他们找到的数字上面比较严重呢，讲的是比较长空置的单位比较多，定是什么意思呢？ 他分了三个部分的，那有一个即是由一开始空置，即是12个月或以下啦，那这个第一类啦，第二类就是12个月至23个月的，那最后就是空置了两年或以上的空置单位都有存在咁样嘅。 分别的数字你找到几多少？头先你话有差不多900个啦，870几个单位呢啲系空置。系咪大部分都是属于短期的空置，定系头先你话可能去到两年咁样已经？ 其实我哋见到咧，佢俾我哋个数字咧，就超过两年或以上咧，都有成139个咁样嘅。咁但係佢冇，因為佢有啲數字比較混合，譬如佢係第二嗰個部分咧，就12個月至23個月咧，咁總共夾埋有290個咁樣。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發現呢啲公屋嘅單位空置嘅原因係咪？由我見有分有啲係先天嘅原因，有啲係後天嘅，分別係啲咩原因咧？睇到。 其實咧，因為咧，我哋過往咧，可能市民咧都普遍認為呢啲空置單位都係空拆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哋呢個調查發現咧，咁就原來咧，其實就空拆而空置嘅情況咧，其實係得兩成嘅啫。咁其餘八成咧，主要係一啲所謂佢房署定義一啲叫做先天原因啦。咁呢啲先天原因咧，其實係包括一啲結構出現嘅問題。咁譬如係即係一啲單位嗰個位置對嗰啲殘疾人士咧構成障礙啦，咁同埋有啲單位咧其實佢係位於四樓以上，但係就冇 lift 嘅。咁同埋咧有一啲單位咧其實佢要定期咧又俾佢哋一啲房署嘅工程人員咧要進入屋裏面咧去做一啲保養或者維修咁樣嘅。咁有啲有啲市民都意識到咧，有啲係其實啲單位咧，其實係近住一啲垃圾房啊、冷氣機房啊嗰類型嘅一啲空置單位咁樣。 即係如果呢一類單位的確係對於入住咗嘅市民嚟講，係未必一個比較適合住嘅環境啊，或者佢哋覺得未必太理想啦。咁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啲單位係更加吸引而唔係空置喺度咧？你哋係咪有啲諗法嘅都？ 我哋其實就建議咧，佢將呢類嘅空置單位咧，就改建成為一啲中轉屋。點解咁嘅有咁嘅構思呢？因為而家睇嚟咧，佢哋依類嘅空置單位咧，其實都已經將佢納入咗去特快公屋嗰個編配嘅類別，但係都冇人揀。咁我哋理解就因為依啲即係公屋嘅輪候人士咧，其實去選擇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用一個長遠居住嘅即係心態去揀嗰個公屋嗰個單位咁樣嘅。咁但係中轉屋咧，其實嗰個概念咧，其實都係因為即係政府一啲嘅清拆行動咧，咁係要即係因為即係政府一個無家可歸政策啦，咁都需要安排一啲即係無家可歸嘅一啲即係影響嘅市民咧，佢去入住一啲臨時收容中心或者中轉屋嘅，咁依啲居所咧，其實一啲臨時嘅性質咁樣咯，咁變咗我哋都希望可以將依啲空置嘅單位咧，就改建成中轉屋，咁可以解決咧而家嗰個中轉屋咧，淨係得喺屯門、寶田嗰、那個即係得一個區嘅問題咁樣。 即係而家喺屯門寶田就有中轉屋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純粹喺個地理上面未必太方便一啲，可能喺市區翻工翻學嘅人士，定係點啊？係咪一定要喺市區一定有中轉屋嘅提供先至係即係你哋心目中覺得係理想咧？ 其實我哋覺得要多個選擇咯，因為而家淨係得屯門寶田咧。主持人都講得冇錯嘅，咁都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地理嗰個問題係最令到一啲即係受影響嘅，即係遷拆行動受影響嘅居民咧，就救病嘅，因為即係啲即係 即係受影響嘅居民，其實本身佢住喺唔同嘅區域嘅嘛，可能有啲係住觀塘區、荃灣區或者葵青區咁樣。咁如果變咗佢要即係因為清拆行動而要被迫搬入去屯門嗰個地區咧，咁其實就真係影響咗佢哋過往咁翻工翻學嗰個問題咁樣啦。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屯門中轉屋其實仍然可以保留嘅，咁但如果有一啲即系中转屋，即系依类嘅空置单位，咁可能都长期丢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即系房屋署都可以改建成为中转屋咁样咯，俾个居民都可以多一个安排或者选择咁样。 嗱，好啊，陈伟雄啊，我九点钟之后再继续同你倾啦，因为我都想问一下，如果真系呢啲空置单位变咗做中转屋嘅时候，会唔会对于整体成个公屋单位嘅供应有啲嘅影响咧？同埋你哋有其他嘅建议，谂住都可以系改装成为一啲嘅中转屋噶嘛？转头翻嚟再倾好嘛？ 好， 好，转头翻嚟再倾。陈伟雄咧就系咧关注安置政策连线成员嚟噶。另外，关于房署佢都就住头先话中转屋嗰个有啲回应啊，话按住现时嘅情况咧，宝田中转房屋已经足以满足中转房屋嘅需要。喺目前公营房屋资源紧缺嘅情况之下咧，房委会冇计划喺市区扩展市区增加及兴建中转房屋嘅，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8723111喺一啲嘅空置单位做中转屋嘅建议，你点睇？18723111。 美国会中环会所以及贝沙湾湾畔会所，呢一名46岁男子病毒嘅 CT 值系23至24，即系病毒量高。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未知道患者嘅感染途径。另外，屬於中環蘭桂坊酒店群組感染 Omicron BA.2.12.1 變種病毒的64歲婦人，5月13日朝早到過太古城三期麥當勞，懷疑傳染咗俾同時段喺另一台用膳嘅一家三口，包括兩名就讀鰂魚涌小學嘅男童。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直接頒布香港國安法，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表示，同意國安法對法治帶來挑戰，但指目前討論國安法條文是否要修改或者放寬沒有建設性，無需現階段討論，應該先給時間法庭詮釋條文和處理案件。他又說冇制度係完美嘅，認為唔應該批評制度入面嘗試做到最好嘅人，但都要喺制度之下盡力爭取。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律政司喺本星期六舉行興邦定國港區國安法法律論壇，原本係應邀出席座談環節嘅知名美國律師行達維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亞洲區主席羅家成，上個星期六表示退出論壇，但係未有解說原因。信報向律政司查詢羅家成退出的原因和影響，只是獲得回覆說活動如期進行。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今次事件難以說話是不涉及政治壓力，認為羅家成未能發表意見十分可惜。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市區高樓林立，一旦發生涉及高空環境的案件，警察高空工作隊就需要奉召出動。該隊警官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表示，今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警察高空工作隊積極支援各警區在可能發生違法示威的地區附近高空位置充分部署。《星島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一名73歲男長者從台灣返港之後，在本港一間檢疫酒店隔離期間，他的手提電話接獲冒認衛生防護中心官員，指他涉及內地洗黑錢活動，並且要求他交出個人銀行資料證明清白。騙徒還特地安排了一名24歲男子扮演廉政公署的調查員，一名長者的銀行戶口大約150萬元被轉走。警方拘捕相关男子，但他否认自己参与骗局，声称自己亦都是受害人。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名来自内地在城市大学就读的学生。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公屋供应紧张，有团体调查发现，本港目前有874个空置公屋单位沦为空置单位，未编配给市民入住，当中65%的单位更加空置一年或者以上，并且以观塘区空置率最高。 團體建議政府善用公屋空置單位，改建成中轉房屋。房屋署回覆說，寶田中轉房屋已經足以滿足中轉房屋的需要，在目前公營房屋資源緊絕的情況下，房委會沒有計劃在市區或者擴展市區增加和興建中轉房屋，亦都沒有計劃將空置公屋單位改建為中轉房屋。《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政府日前进一步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市面开始重现活力，市民的生活逐渐复常，下一步是应该筑牢复常的基础，持续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而加固群体免疫屏障是关键的一环，政府需要继续加力催谷第三针以及推广第四针，提升整体的抗疫能力，香港复常之路才能够越走越顺。商报的时评。 成報的社論說，猴痘在歐美的個案正持續擴大，日本病毒專家森川茂表示，猴痘病毒除了會從動物傳播到人，亦都存在人傳人的可能性，但傳播途徑有限，在疫情地區需要避免隨意觸摸野生動物。本港社會正致力期望和外界重新恢復通關，因此更加絕對不能對猴痘的情況掉以輕心，市民更加应该了解猴痘的特性和传播途径，防患于未然。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就说，政府将会在本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建议提高涉及职安健相关罪行的罚则。社评说，工业意外一宗都嫌多，完善法例加重处罚，保障打工仔安全是全球趋势。本港当然是要与时俱进，透过修例促进政府、雇主、雇员共同合作，为打工仔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入伙40年以上的公共屋邨有874个空置单位，有各自的缺点，例如牵涉凶案、人命伤亡、对残疾人士不方便等。政论认为，相关部门没有尽最大努力为这些单位找好人家，相信有不少住在恶劣环境的劏房住客可以上楼亦都会很开心，又怎会计较那少少的不方便呢？东方日报政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太古城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东区走廊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都有车龙噶，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大角咀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对开。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到荃湾体育馆。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排到去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过咗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喺渡轮消息方面，因为船舶紧急维修，富裕小轮来往北角至到观塘嘅航班咧系暂停服务噶。富裕小轮来往北角至到观塘嘅 航班咧系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雅景台三座、九龙城嘉林边道三十号林边大厦、青衣长亨村亨怡楼、东涌蓝天海岸五座、筲箕湾东威大厦一座、牛头角彩德村彩顺楼、东涌日东村康日楼、屯门幸福花园七座、马鞍山翠涌华庭六座和半山区嘉兆台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6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嘉宾李春元博士分享他在这两年间怎样利用古琴演奏带大家抗疫养生。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23日，新增237宗确诊，男子由新加坡抵港后第12日阳性， 再有8间指定诊所停止运作，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 陈茂波称，只要疫情受控，预料今年余下时间经济会逐步恢复。 拜登由南韩转抵日本，今日与岸田文雄会谈。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讲到有团体就是调查发现差不多900个的公屋单位是出现一些长期空置的状况，他们就建议是否可以改造为中转屋的用途呢。这些单位可能有些是空宅来的，有些就是本身可能比较近垃圾房啊，或者整栋楼都是没有升降机啊，或者单位的设计未必很适合一些残疾人士等等的。继续找来呢陈伟雄倾下。陈伟雄就是关注安置政策连线成员来的。早晨。陈伟雄啊，头先我都想问翻啦，如果系即系将呢啲空置单位改造中转屋嘅用途啦，对于编配成个公屋单位嘅进度会唔会有啲影响咧？又或者头先都涉及头先讲到一啲空宅啊，或者唔同类型嘅问题，令到啲单位冇咁受欢迎啦。就算唔系作为一个长期嘅用途，净系作为中转屋，会唔会啲市民都未必肯入去住咧？又？ 其实咧，我哋睇翻咧，香港房屋政策咧，其实中转屋咧，其实都系其中一环嚟嘅。其实高峰期咧，其实香港都有6个中转屋咁样嘅。咁其中咧有2个中转屋，咁都系位于即系一个葵城中转屋啦。另外一个咧，其实就今年会拆卖噶啦，嗰个石梨中转屋咁样。变咗我哋都会即系认为，其实政府其实真系需要妥善咧。就受住佢個清拆行動咧，要去安置一啲即係受影響居民咁樣咯，咁就而冇咗一啲即係其他區嘅中轉屋，得翻屯門中轉屋嘅時候咧，當即係頭先都有探討過啦。如果淨係得一區嘅中轉屋咧，其實對即係一啲即係受影響嘅清拆居民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咁樣嘅。同埋咧，我哋都睇翻嗰個即係房署即係。嘅數字咧，其實佢每年咧都計劃咧，只不過係應該約莫40个即係一啲中轉單位咧，俾一啲即係受影響嘅一啲嘅即係遷拆嘅居民。咁嗰啲居民可能係嚟自一啲寮屋區啦，同埋天台屋咁樣嘅。咁變咗我哋都 覺得都啱嘅，我哋都同意，即係如果係有一啲即係政策嘅改動咧，係影響咗一啲即係輪候公屋嘅人士咧，因為而家輪候公屋嘅人即係嗰個年數咧，其實就越嚟越長啦。最近嗰個數字已經去到 6.1 年啦。咁變咗，如果真係即係政府各個政策，就如果就係即係會令到啲輪候人士越嚟越長咧，其實我哋都唔想見到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希望就拋磚引玉啦，咁就去選擇一啲即係可能即係嗰啲公屋嗰個樓齡比較長啦，甚至乎我哋都有去即係睇下即係房署會唔會考慮一啲即係我哋嗰個報告都有建議嘅，就是、一啲所謂空格房或者係一啲儲物室，咁去改建去成為一啲中轉房屋嘅用途咁樣咯。咁呢點其實頭先主持都有問嘅，就話啊，如果即係呢啲即係空置單位啊、空格房啊，或者呢啲即係儲物室，咁其實係咪都適合即係市民去即係居住咧？就算係嗰啲短暫嘅一啲居住用途，咁第一我哋都會覺得係中轉屋都係一個短暫嘅用途啦。第二我哋都會認為，就算我哋呢個建議咧，其實我哋都即係不論政府啦，即係房屋署啦，或者受影響嘅居民咧，都要一齊去探討一下啊！若果真係受到呢啲清拆行動嘅時候，要啲即係居民要即係喺翻中轉屋短暫去住，可能通常我哋都見都約莫兩三年嘅時間咁樣嘅，咁就如有一啲合適嘅改建，睇下有冇可以盡力房署去做一啲改建，而可以成為一啲中轉屋，咁係咪都可以恢復翻真係適合啲即係市民可以去居住呢咁樣。 好啊，唔该晒陈伟雄。陈伟雄咧就系关注安置政策连线成员嚟噶。不过讲翻房屋署都有个就住今次嘅有个回应，佢就话冇计划咧将一啲空置嘅公屋单位咧改建为一个中转房屋嘅咁。另外佢都提到话由收回至到成功编配一啲嘅单位啦，咁可能会出现唔同情况嘅短暂空置情况，例如进行翻新工程或者系整修啦，已经作编配，正等待编配者回复啦，因为获编配者拒绝编配而需要再重新编配啦，集合作调迁计划嘅编配等等啦，咁呢啲情况都系编配流程入边嘅正常現象嚟嘅，空置單位數字亦都會每日會變嘅。咁另外都提到有關於即係頭先話提到一啲公屋嘅一啲嘅儲物室啊、空格房啊嗰一類咧，房署咧就話係一直持續檢視公屋嘅儲物室同埋空格位嘅使用情況啦。又話近年咧透過加強天然照明同埋通風啦，房署已經成功物色合適嘅儲物室嘅，咁啊同埋呢啲空格位咧改建為130個公屋單位，咁啊其中大約110個單位咧改建工程已經係完成噶啦。余下大约20个就会预计今年第二季完成，这个就是房署的回复来的。休息一阵。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 这个数据反映了原来真的有这么多公司加人工，我们是建议政府是应该积极考虑按这个正值的指标调整人工。 陈生你好。 公务员经济环境很差的时间是收回这样的人工，我们做普通的市民搵食我都搵不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电车早前申请加价就是1毫至4毫子，其中成人票来讲就会是现在2.6元是加价去到3元的，小童票来讲就现在过3元，1个3去到建议他们票价就是过半的。自己怎么看这个加幅呢？以上次电车加价来讲已经是2018年七月嘅时候噶啦，咁嗱，整体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因为都讲到电车加价，除咗讲到一个交通用途之外咧，有啲人都讨论到佢会唔会都有一个嘅旅游嘅特色，有一个旅游嘅元素喺当中嘅咧？电话旁边就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姚柏良，点睇今次电车嗰个加价同埋个加幅先？ 嗱，其实一讲到交通工具加价咧，当然我哋从市民即系打工仔嘅角度，当然唔希望见到已经成有加价或者好大嘅加幅啦。但系从电车呢个加价今次申请，你睇翻啲文件嚟睇咧，其实个加幅睇上去从数字角度就个用个比例嚟讲咧，就好似好高，即系15.4%，即系2.6加到3元。咁但係就即係本身呢條 電車這個交通工具，即是我們看到即是作為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活化社，即是一個正是 古蹟古董來的，但還是行走緊，在發揮到一個即是有118年歷史的一個這麼有歷史價值的一條即是電車線，還有也都是一直都是在那個交通工具的方面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最平，也都很多市民的集體回憶，也都是可以說是給到很獨特的一些體驗，給到遊客的一個這樣交通工具。其實現在我們就在討論個加價這個議題上面來說呢，我的關注點反而是即是透過加價是不是可以解決到一個整個電車的服務是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咁睇返條數呢，其實電車呢，其實佢本身即係一年嘅營運成本係2億幾嘅啫，其實咁廣告收入呢都其實都雖然話都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嗰個各行各業啦，即係百業蕭條啦，可能廣告收入有啲受影響啦，但睇返嗰啲數字又唔係太差嘅，都即係2021年呢都有超過一億嘅廣告收入嘅，佢廣告收入係基本上係可以佔到佢嘅營運成本嘅一半到，咁所以睇翻盤數又唔係太過差嘅。但係咧，我就喺度強調就係話，其實我哋應該要諗下電車，其實可唔可以諗下，即係除咗係一個交通嘅定位，可唔可以諗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文化嘅保育同埋一個旅遊嘅一個咁嘅角度去思考咧？大家如果有少少印象嘅話咧，其實山頂纜車咧，其實以往都係即係可以講話有一個交通，就作為後嚟就變成咗一個即係旅遊景點嘅角度，一個旅遊交通嘅角度，就轉咗俾商經局管嘅。咁其實如果我哋大家可以想象下，其實呢個3蚊一程，其實如果俾到我哋海外入境旅客嚟到香港，可以能夠透過一啲嘅合作嘅計劃，可以做一啲嘅好特色嘅電車嘅深度遊，尤其是講緊我哋港島有咁多嘅歷史文化古蹟，咁如果坐住個電車遊港島，我相信呢個係即係遊客都係好鍾意、好慕未來嘅一個項目嚟嘅。 即係你建議係一啲入境旅客就送即係免費俾佢哋搭電車咁，係咪咁嘅意思？ 嗱，係啊，我個角度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即係除咗要定位呢條鐵路咧。這個電車是作為一個交通之外呢，其實要隨著時代的轉變呢，要可以想一下那個未來的定位呢，即是我們要將它不單止是變成一個是還是維持在港島區一個 零排放的一個的交通工具，但是同時來說也都可以肩負起一個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傳承的一個景點的角度，從一個旅遊的角度注入這些元素去，其實如果是咁嘅角度去發展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喺可以能即係政府響保育呢個項目上嚟嘅話，即係除咗係一個商業運作之外，亦都可以考慮一下作為即係其中一個推動旅遊業嘅發展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嘅情況下咧，我都相信即係會令到電車可以持續咁運作落去，亦都可以令到呢個咁有特色嘅一個交通工具呢，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很重要的景点的 概念。 但你具体觉得所谓注入旅游元素这个说法，即是怎样具体去做呢？ 目前来讲，大家知道其实都他之前都有做了少少转型的，都有一些的车，有一些的古董车是他是不摆广告下去的。咁广告收入但是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咁在这些情况下，譬如如果旅发局或者未来的文体旅游局可以即是跟电车公司有些合作，可以有一些的例如一些广告，或者透过一些广告的形式，或者透过一些作为一个送客人去乘搭这个这个电车的一些的票，这样的形式呢，其实某程度上有一种即是可以讲有等于是有一个即是补贴性质的一个给到电车公司，但同时间这个补贴呢，我相信用的錢不是很多，同時來講也可以能夠給跟我們旅行社啊、酒店啊去合作，即是入境旅客可以給到他一個即是免費去乘搭的一個這樣的機會，那也都是作為一個推廣香港的旅遊。其實未來香港的旅遊業的發展呢，我們要多些想想這些模式是用一個即是用回香港最有特色的一些的交通工具啊、景點啊、 或者歷史文化古蹟啊，去吸引遊客嚟香港咯。 即係你贊同，譬如頭先話一啲旅遊或者即係推廣嘅方式，俾啲旅客搭車啊，即係資助啲旅客去搭電車咧，用一個呢種嘅方式去長期補貼電車公司嘅。 嗱，我自己睇翻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如果係睇翻2018年，跟住2019年、2020、2021咧，其實係佢2021年係虧損300万嘅啫，即係睇翻用一個正常嘅，仲正常嘅成個電車公司嘅嗰個運作咧，盤數就唔係太差嘅。咁如果廣告收入可隨住嚟緊我哋經濟復甦啊，我相信亦都會慢慢又會都會回升。咁要再加上一啲嘅即係旅遊推廣嘅合作上嚟講，可以做一啲咁嘅即係變相嘅少少補貼啦，但係就其實呢、這個即係等於係一個旅發局可以作為用一個即係推廣嘅即係 marketing dollars， 咁變咗用一個咁嘅角度，但係同時間係可以用嚟喺一個作為吸引遊客嚟香港。 Okay. 而都可以轉變我哋未來一啲深度遊嘅模式，呢方面係令到去我諗酒店同埋旅遊業界都係好樂意去配合嘅呢啲。 OK，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多謝你。姚柏良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講到電車係咪可以考慮到嘅文化元素係注入一啲旅遊嘅元素等等咧咁。阿林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各位。 早晨你好，請講。 電車公司加幾毫子價呢，根本今時今日呢都唔係錢嚟嘅。你喺街見到嗰啲五毫子、一毫子都唔會有人執㗎啦，係咪？咁你話計 percentage 得更加無聊添。你啲高官呢就計 percentage 啦，啲低級嗰啲呢加咁少嘅 percentage， 嗰啲高官就加咁多 percentage， 係咪？嗰啲就真係嘈啦。電車嗰啲真係微不足道㗎，我覺得嗰啲人呢即係攞嚟講嘅計 percentage 好無聊，真係 即係唔會影響客量嘅，都係嘛？ 梗係唔會啦！你啲人而家根本坐電車去當遊車河啫嘛。 旅客咧，旅客點睇？會唔會？ 唔會，你旅客嚟得旅行嘅都濕濕碎啦。咁嗰啲 唔係我意思，電車吸唔吸引旅客啊？對於旅客嚟講， 吸引啊！有好多人中意坐電車噶。 OK， 尤其是坐嗰啲开篷嗰啲添啊。 明白，唔该晒林生。讲到电车，佢就觉得嗰、那个加价咧就唔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 你听日得唔得闲啊？ 听日嚟讲就比较忙嘅。 咁后日咧？ 我再睇下个行程点先啦。 唉，你成日都咁忙噶。 唔系咯，唉，搞到有啲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我都听唔到直播添。唉。 哦，咁又唔怕，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啦。呢个网页入面可以按自己兴趣随时慢慢拣嚟重温噶。 咁方便？ 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环保，节目包罗万有。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微信官方账号增设名为影住驾的程式，让市民提交影片或相片举报危险驾驶或不小心驾驶，没有遵从道路标记，横过双白线，未有依照交通灯号等非紧急交通违例事项。举报人要实名填写个人资料同联络方法，交代违例事项详情，包括案发时间、地点同涉事车辆的车牌号码等。新平台自四月试行以来，一个月内接获3509宗举报，七成初步成立，已经转交调查队跟进，主要涉及危险驾驶或不小心驾驶。截至今个月18号，共接获5692宗举报，警方认为有一定成效。交通总部总警司欧永良表示，新安排可以让警方及时采取行动同方便市民举报。对于警方已经有电子报案中心报告交通事项，欧永良话，新平台内有小程式功能，可以更方便市民。朝中社报道，北韩截至寻日下昼6点嘅过去24小时，新增167650宗发烧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18000几宗。 死亡个案增加一宗，治愈病例26万多宗。从四月底至到寻日，全国累计281万多宗发烧个案，其中233万多宗痊愈。截至目前，录得68宗死亡病例。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波兰总统杜达，成为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首名亲身到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领导人。杜达形容俄罗斯实施帝国主义，而乌克兰的精神面貌就活现在自由世界之中，感谢乌克兰守护欧洲。他又说，有人要求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并对普京作出一些让步，有关要求令人不安，强调只有乌克兰人参与才可以作出涉及乌克兰未来的决定。杜达承诺波兰会做所有事情协助乌克兰加入欧盟。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波兰一直支持乌克兰，不单止接收了几百万逃难的民众，更加向乌军提供坦克和火箭发射器。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专页发表声明，指根据空运配方奶粉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已经有78000磅婴儿配方奶粉由军用飞机从欧洲空运到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这批奶粉是拜登批准从欧洲运往美国的配方奶粉之中的第一批。美国近几个月出现配方奶粉短缺情况，在抢购潮之下，很多药房和超市的相关货架都空空如也。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加上主要生产商雅培早前是回收部分产品，令到美国国内的奶粉供应减少，即使家长买到，价格亦都较正常的时候倍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89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8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康希诺生物系73蚊，跌5蚊；腾讯控股348.4，跌3.8；京东集团216.4，升4.8；友邦保险79.25，跌1.6；恒生中国企业71.54，跌4.8；阿里巴巴85.95，跌2.1；美团170.3，跌2.7；比亚迪股份270蚊，升1.4；盈富基金20.7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54，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4点，升185点。港金报17340蚊，系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7美元，卖出18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七咸道北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咁但系现场咧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嘅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噶，经过要小心。咁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相关嘅车辆咧已经移咗去 路肩，但是一带仲系挤塞，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对开；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丽业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白石角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如果命运能选择， 哇，半夜三更边个喺度唱歌啊？ 唉，日日喺屋企 OT 到三四点，第二朝早又要八点起身翻工。点解我天生丽质噶？都咁命苦嘅， 咁点算命苦啊？基本法话香港居民有选择职业嘅自由，东家唔打咪打西家咯。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3条，香港居民有选择职业嘅自由。不过任何人如果你想成为专业人士，例如律师、大律师或者系医生，你必须完成认可嘅课程，再获得相关嘅专业资格。一个没有取得专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你用基本法第33条为理由要求成为香港的执业律师、大律师或者医生，当然是不可以啦。 唉，我今晚还有两份简报未做，听朝一早还要跟老细报告。 唉，路就自己揀的，不要成日喊啦。如果我是你，就稳定一份工转了。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23日，新增237宗确诊，男子由新加坡抵港后第12日阳性， 再有8间指定诊所停止运作，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 陈茂波称，只要疫情受控，预料今年余下时间经济会逐步恢复。 拜登由南韩转抵日本，今日与岸田文雄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19年政府就宣布是这个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咁就系按住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嘅建议方向研究啊，喺呢一个高尔夫球场，其中喺粉锦公路以东32公顷嘅用地咧，就系睇下佢系点样可以增加成个房屋供应啦，又话重点考虑咧，就系将呢个用地咧系作为公营房屋嘅发展嘅。咁啊，呢一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原定就系2020 2020年咧係租約期屆滿嘅，咁當時就因應呢一個嘅研究啦，32公頃嘅用地咧就批出咗3年嘅短期嘅租約，咁啊即係話2023年9月咧就係用地會係歸還翻俾政府嘅，咁啊最新根據。政府的文件呢提到话呢32公顷入面其中在近北面的8公顷呢就是经过研究之后呢是可以兴建大约是12000伙的公营房屋单位，未来居住人口大约是30000多人等等的。点睇今次的研究结果呢，咁啊32公顷的用地而家就话其中8公顷是可以起12000伙的包括公屋、居屋等等的单位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倾下，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刘国芬，点睇今次政府在交去北区区议会这个文件提到这八公顷的用地和这个规划？ 我自己看就其实今次的规模是缩减了，但是密度呢就增加了的。因为本身是用32公顷最先是可能4000多个单位，跟住後期就話啊，即係太少啦，跟住10000個單位。咁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嗰、那個即係環評個報告，似乎嗰個生態價值都係幾高，同埋有很多嘅即係生物喺裏面啦。咁所以就只能夠集中喺即係大約係北邊嗰度啦，即係8至9公頃嘅地方咧，係做12000個單位。咁嗰個房屋數目係即係會高嘅。咁你諗下啦，即係原本可能用即係32公頃就去即係分布呢12000個單位，而家就縮喺嗰即係8公頃、9公頃裏面咧，其實個密度係好高，而其實睇翻附近咧都係一啲嘅即係交通擠塞嘅樽頸位嚟嘅，咁佢啱啱位置於嗰、那個即係好窄嘅粉錦公路旁邊啦，咁另外就喺雞嶺迴旋處同埋大頭嶺迴旋處呢一啲嘅即係擠塞嘅樽頸位度，咁所以我哋係會擔心嗰個交通嘅情況咧，係唔能夠負荷得到嘅。 嗯，我見佢都做咗一啲交通改善工程嘅，呢、這個係咪就叫做有助舒緩到成個擠塞咧？同埋你頭先講到話起樓嗰個密度嘅問題，咁一係你密度冇咁高，一係就單位減少啦，一係你就揾更加多嘅地方去即係分翻頭先起咁多嘅單位啦。有冇空間去做呢兩個做咧？即係譬如揾多啲地方喺個高爾夫球場嗰度再闊啲嘅，然後就做翻一模一樣嘅單位數目得唔得咧？ 事實上咧，如果今次睇翻佢嗰個所謂交通改善嘅地方咧，佢只不過因應要縮減咗啦，喺呢個地盤嘅面積裏面咧，佢做一啲交通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喺翻個即係個地盤嘅門口附近咧，係做一啲嘅改善嘅啫。例如，因為佢粉錦公路基本上係即係嗰個太窄嘅問題啦，咁佢會喺翻即係另一邊炳江路裏面開路口。咁原本炳江路其實都係即係鄉村嘅道路嚟嘅，咁所以佢當然要去改善啦。即係一個鄉村嘅道路住多咗30000多人，啱啱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一啲嘅交通嘅改善咧，只限於可能喺屋苑嘅即係前面嗰條路，或者附近一啲嘅即係對接位咁樣。咁對於基本上由屋苑出嚟嘅居民咧，其實必須要係經翻即係雞嶺迴旋處或者大頭嶺迴旋處咧，呢兩個比較重要嘅位置咧，係完全喺份報告裏面咧冇提及過有啲咩嘅改善嘅。而我亦都睇翻即係，因為我哋會比較睇得到完整嘅畫面，就係其實除咗呢一個高爾夫球嘅即係12000個單位喺附近裏面咧，其實呢幾年會有好多嘅工程，包括北區醫院嘅擴建係做緊啦。咁另外喺附近亦都批咗2個私人嘅項目，而喺大頭嶺迴旋處再北啲咧，亦都有上水第四區、第30區嘅公營房屋計劃。咁所以如果加加埋埋嘅話咧，喺呢一度會有新增6至7萬人嘅。而睇翻個道路，其實係冇任何嘅即係特別嘅改善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我自己係覺得好難去即係令到區裏面嘅居民咧係會接受嘅。 你自己建議點咧？針對交通配套呢點？ 我自己覺得即係交通配套其實睇翻未來就算喺北區裏面咧，頭先我講緊6、7萬嘅增長咧，係單單係呢即係呢個位嘅附近一啲嘅增長，未計新界東北嘅。咁所以未來如果北區要增加大約係翻一倍嘅人口嘅話咧，由而家30萬去到可能 未来60万嘅话咧，其实有啲嘅道路系要大改嘅，包括现时嗰两个嘅回旋处鸡岭同埋大头岭回旋处咧，要立即去扩容，去做一啲嘅改善啦。另外喺呢个高尔夫球场旁边嘅粉锦公路咧，应该系要全面去扩阔嘅，咁啊作出一啲嘅分流嘅。咁因为我哋见得到咧，如果未来加埋新界东北咧，佢去完大头岭回旋处，佢可能就要去粉岭公路或者新田公路。咁呢条路咧，亦都系经常去，即系如果有啲事故嘅时候咧，就可能一塞几个钟嘅时候咧，扩阔粉锦公路咧就可以做一啲嘅分流。咁所以我自己睇，即系如果要做嘅话咧，系要新增一啲嘅道路干线喺度噶啦。 但讲翻今次呢一、這个32公顷咧，而家就话8公顷到嘅地可以用啦。你自己觉得有冇空间去扩大嗰个建屋范围咧？ 我自己觉得其实应该直住啦。而家有个北部都会嘅策略啦，啱唔啱啊？咁其实新界北元朗同埋北区系好多嘅土地嘅。300平方公里，咁我自己認為其實你要揾佢地方去起屋，都會有唔少嘅地方，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將整個嘅計劃咧，其實同翻而家北部都會嗰、那個連結埋一齊咧，做一個重新嘅規劃嘅。其實係咪真係要用呢個地方，還是其實我哋喺即係新界北而家其實都做緊好幾個嘅研究嘅，咁例如新界北新市鎮嗰個平斜打鼓嶺啦，另外羅湖南等等啦，咁事實上係可以好多土地釋放出嚟，咁我自己認為係需要小心啲去再做啲嘅規劃，我哋希望真係做到即係一個整全嘅規劃同埋基建先行。 但成個發展喺高球場嗰度，如果再等埋北部都會區，會唔會又再慢咗咧？ 实际上你会见得到咧，其实而家佢即系个时间表就标去2029啦。咁但系如果头先我都讲啦，喂，呢、這个摆明唔系一个基建先行嘅项目嚟，因为我哋睇翻而家到2029，似乎未有一啲嘅交通改善工程咧会喺附近咧系见得到嘅。咁而亦都我哋知道咧，其实而家其实房屋嘅供应未来其实都系即系头。轻脚重，其实去到嗰个阶段咧，其实陆陆续续咧会比较多单位咧即系会出现嘅时候咧，咁我自己相信嗰段时间咧，而家开始尽快连结埋一啲嘅规划去做，会合适啲。其实事实上而家等于罗湖南佢或者文锦道，佢摆落去新界北新市镇个规划里面咧，系进行去做嘅。咁所以我亦都觉得即系。其实而家有啲规划喺附近做紧嘅时候咧，高尔夫球场嘅规划系可以摆埋落去而家已经做紧规划嘅新界北新市镇个研究里面咧，一并去做翻咯。 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系新界北立法会议员，讲到政府计划喺出年九月收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其中32公顷嘅用地，咁啊，根据政府土木工程拓展处向北区区议会交嘅文件啦，就提到话。呢32公顷入面有大约8公顷到啦，系可以起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嘅。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本土研究社成员黄少雄，早晨。 系早晨。 点睇今次嘅规划？ 其实今次我觉得系有啲双重标准嘅，因为咧佢放弃70%用地，原因唔起楼咧，嗰、那个嘅原因系因为佢入面有土沉香就有保育。但我哋過往見得到咧，其實政府咧唔係特別重視嘅土沉香嘅。咁喺類似嘅公屋計劃，譬如講緊皇后山啊、青綠化帶，其實做緊嘅呢啲公屋計劃入面咧，佢喺勘探階段其實都發現好多土沉香嘅。但係當時咧，政府嗰個嘅選擇咧，將佢哋移植喎。咁但係點解其他計劃嘅土沉香就可以移植，但係高爾夫球場入面嘅土沉香咧就一棵都唔可以移植咧？咁所以其實所以。市民咧就見到政府咧，其實唔係特別重視土沉香嘅，除非咧嗰啲土沉香喺高爾夫球場入面嘅啫。咁另外一個相同標準咧，就係今次佢就會講話即係保育好重要啦。咁但係平時講緊一啲生態價值更加高嘅地方，例如濕地咧，佢哋就會講發展與保育平衡嘅喎。即係呢樣嘢係令到市民有啲不解嘅。亦都補充一點，就係咧，其實高爾夫球場呢樣嘢咧，係都有啲污 污染環境之嫌嘅，因為喺外國其實都有多年嘅討論咧，就話高爾夫球場其實係一啲叫做 toxic green， 即係有毒嘅綠色呢啲討論嚟嘅，就係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好似好綠色咁啦，但其實咧佢用上好多一啲殺蟲劑咧，去令到嗰個高爾夫球場嗰個嘅環境咧係適合打波嘅。咁呢樣嘢對生態本身唔係咁好啦嚇，咁唔做高爾夫球場其實個生態更加好嘅。跟住就我哋都最好擔心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今次放棄個七成嘅用地，其實都23公頃咧，剩翻23公頃、24公頃度咧，其實就政府就話，即係個報告就話咧，會做翻啲保育公園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如果睇文件咧，就有機會走數嘅。其實咁點解咧？因為喺成個嘅工程分五階段啦，咁就佢又將佢擺咗去最後嘅階段嘅，而且係冇時間表嘅。咁我哋淨係知一樣嘢。佢只會喺2029年之後先有機會做嘅啫。咁佢做唔做，幾時做，幾時開始做，其實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個環評報告咧留咗一個即係幾大嘅走數空間俾政府咯。會唔會係成件事丟淡咗之後，咁去到2030年啦，大家冇人記得，咁有機會收翻嚟做高爾夫球場咧？咁都喺文件上面我哋排除唔到嘅。 我補充少少頭先講話即係北部同南部咧嗰個價值方面啦，喺土木工程拓展署嘅文件提到話，較南部分咧有一啲保育價值。較具有保育價值的植物和動物品種，以及具有生態價值的樹林和動物棲息地，例如有赤鷹、豹貓、小羚貓等等，整體的生態價值是定為中級。另外都說南部部分有一些具高生態價值的天然沼澤等等。另外剛才提到說即南部的生態價值用地較高價值較高的用地，技術研究建議將這些地方作自然保育和公眾康樂及體育用途的。我就想問了，即剛才你都提到一些原因，在處理今次這個規劃和過往一些規劃都有一些不同的，你自己評估是一些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如果就暫睇咧，嗰啲生態價值啊，或者係啲特殊品種咧，我哋見到唔係好大好大嘅差別嘅。即係以往一啲，即係我都有講到啦，皇后山嗰個公屋計劃，你喺山坡度即係起噶嘛，平整噶嘛，咁入面揾到一啲即係特殊品種唔稀奇嘅嚇。咁喺過往係有啲咁嘅情況，咁但係政府都係喺一個比較相似嘅狀況之下，佢係選擇咗係去移植咯。咁而今次喺呢個嘅即係高爾夫球場嘅事件入面咧，都就選擇咗保留。咁所以政府需要去解釋一下點解需要咁樣做。但係我哋唔係特別話一定要殘留，即係要移植一啲嘅高爾夫球場，一定要起樓嗰度。因為咧，其實今次嘅爭議，我覺得社會擺太多嘅時間落去咧，去將高爾夫球運動同埋起樓之間去對立。我哋應該要聚焦翻喺一個即係私人遊樂場。被契約呢個政策嘅問題咯，我哋問一個問題，點解咧？到今日21世紀啦，我哋仲要用公帑資助一小場打波咧？呢樣嘢係好唔合理噶嘛？點解我哋仲要分配差唔多成10個圍院嘅地俾一小場打波咧？嚇，係咪應該要讓翻少少出嚟解決一啲土地供應問題咧？點、但係點解今次交出嚟嘅地會由最初我哋討論緊172公頃嘅即係高爾夫球場變咗32公頃？然後再變成8公頃，即係越縮越細嘅。咁下次會唔會搞一下全部走曬數咧？我哋又排除唔到嘅。咁但係我哋都需要強調一點咧，就係佢唔係高爾夫球運動同埋起樓之間嘅對立嘅。佢哋唔一定要起樓嘅，即係市民唔一定要佢一定起樓。佢就算譬如今次嘅情況，你見到個真係好有生態價值喎。咁我做個公園咯，嚇、休憩用地咯。而家我哋市民都唔夠休憩用地用㗎。每逢周末咧，全部涌曬去郊野公園啊，或者去睇紅葉啊，根本唔夠位嘅。咁你就唔應該將佢擺喺第五階段啦，而且係你要等唔知等到七至八年喎，先有機會做到喎，冇時間表嘅喎。你應該立刻做咯。 即係你期望嗰個康樂保育區就係做一個開放俾全部市民嘅公園。 係啊，因為我要針對翻當初點解依個高爾夫球場會成為爭議咧？就係、是、其實市民係聚焦緊講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呢個政策嘅問題。點解我哋要將嗰個咁多嘅土地資源用種埋公帑補貼地價佢哋去打波咧？點解唔係攞翻出嚟俾市民去共同用咧？即係依個係滿係政府地嚟噶嘛？而且係經過一個特惠嘅政策，俾咗高爾夫球場 去發展高爾夫球運動嘛。但係而家個時即係嗰時係殖民地時代啦，咁而家個社會已經變咗啦，即係市民係期望多啲嘅一啲嘅康樂活動，係都好短缺嘅嚇。咁但係即係依種嘅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咁所以其實應該要攞翻啲地出嚟咧，俾依個市民去平等咁使用嘅，唔應該再俾留翻喺度咧就打波。唔係話依個政策可以可以一夕之間去取消，咁但係172公頃係咪有啲過分咧？咁市民當初都係斟酌緊呢樣嘢，就唔係話啊起樓同埋高爾夫球場之間，高爾夫球場之間嘅一個對立咯。其實係而家問緊市民問緊一樣就係點解仍然需要留咁多地俾少少人用，係啦，攞翻出嚟少少做公園。嗱，今次環評報告都咁樣講㗎，即係啊係咪好有保護價值㗎？冇問題。咁啊，做翻個例如康文署管理嘅大公園咯，都覺得係可以保育到一啲你所好珍惜嘅一啲土神香或者係啲赤徑嘅。 你自己覺得譬如即公園之外啦，係起住宅嗰個用地方面有冇空間去調整咧？喺個密度上面同埋個面積嗰度？ 其實今次佢縮細咗嗰個嘅起樓嘅範圍咧，佢都提高咗密度嘅。咁亦都要擔心一個問題，就係生活質素啦。咁如果係做到咁高密度，即係比以往高啦嚇，都唔話高嘅，但係比以往高咗啦。咁其實嗰個嘅即係休憩空間可能細咗啦。咁你嗰個密度高咗，跟住你通風可能差咗，規劃上面都難度高咗嘅。咁有啲無謂，因為本身可能你可以起嘅位置是多啲嘅嘛，咁但係而家少咗，咁其實是一個對於當地居民嘅損失嚟嘅，因為你就算公屋啫，你唔應該當佢，即係佢始終都係有生活質素嘅需要嘅嘛。我哋除咗量之外，仲要睇下質嘅嘛，即係唔可以當佢沙甸魚咁去劈曬佢算啦，即係唔好話拱咗上樓，咁就完咗成件事，佢、 okay. 之後嘅生活都好大，可能會好大問題。 除了呢32公頃係研究之外，其實高爾夫球場咧，粉嶺高爾夫球場仲有其餘140公頃嘅用地，咁就租約去到2027年6月底嘅。咁2019年嗰陣就講過呢140公頃嘅土地會再作檢討啦，即係究竟個用途係點？仲有一分鐘到啫，你覺得應該要點規劃咧？ 其實今次再諗下唔單止係咪即係唔一定起樓嘅，係啊，要諗一諗將來呢個高爾夫球場嗰個公眾使用權。是那個問題，係啦，即係我覺得留翻做高爾夫球場，其實你都即係唔係冇話唔可以嚇，咁、但係佢係咪一定係全部最優越嘅時間就俾個會員用咧？咁其餘嘅公眾參與係即係譬如推廣高爾夫球運動，其實可唔可以做得好少少咧？咁另外關注就係、是、除咗高爾夫球場，其實仲有好多。六十幾塊嘅即係用地係仲用緊私人有場地契約當會所咁俾佢哋，即係一小部分會員用嘅。咁所以其實除咗關注高爾夫球場之外咧，仲需要關注下其他嘅一啲嘅即係會所場地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紅，多謝你。黃小紅咧就係本土研究社成員嚟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繼續同大家見面，拜拜。